三分天，在漫游还在远吗？双杀单打潘达 Q 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正在直播的节目现场。那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是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佳妮。 哎，没错，嗯，佳妮，那你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啊。 好的，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我们哔哩哔哩上面的直播账号就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好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进行弹幕的互动啊。 没错啊，咱们的导播老师应该是刚刚把流推上，在这么一个寒冷的冬天啊，我居然在这里感受到了暖暖的夏意。我今天穿衣服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 对，今天感觉像是来到了热带度假的感觉。 对，我这个像是去过冬的衣服。这个啊，走错了房间，不好意思打扰了各位啊。这个对，今天非常的炎热，主要是因为呢，咱们今天帅哥美女云集啊，大家可以看见，今天直播间不光是我跟佳妮是吧？ 对， 还有咱们三位啊，有一位可以说是咱们的这个近两期很受欢迎的小鲜肉啊，也就是马野同学。另外两位呢，啊，就是马野同学今天带来的特别厉害的咱们帅哥美女，我觉得让他们进行一个自我的介绍，也让咱们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好好认识一下啊，来。 嗯，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野。那么今天呢，带来两个重量级的两位大神，那么 是很沉吗？他们体重？ 对，请他们做个介绍。 重量级， 对，谁先来？好，先来，没关系， 这么谦虚吗？ 来， 互相谦让上了。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李方娇，现在就读于导演系。 哇，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2014表演班的曹木之。 啊、哦，好， 导演和演员， 欢迎三位、啊， 导演和演员啊， 对，导演和演员啊，那你们俩这个从导演和演员的关系，给咱们分析一下《吃鸡》这款游戏里边有没有所谓的导演和演员呀？ 就是像我们这种戏精的人，每一次游戏都是一场表演 啊，就是每一次游戏都是一场 相信奇迹， 每一次游戏都是一场表演 啊、哦。那木之呢？你怎么觉得？ 就反正玩这种游戏代入感特别强嘛，就会特别的。去关注每个游戏的小细节，然后让自己相信这个东西特别好玩，就越相信越刺激。 其实在玩的过程中就是一个表演的过程。 对， 是因为之前你说要是让你演一个类似的比如说这种枪战片营救的这种主题啊这种电影的话，你会选择自己演正派还是反派？ 首先我这人看起来就不太正派啊，所以说一般来说 为什么会这样？ 是的，我特别凄惨。 就是你自己特别想演反派是吧？ 有自己也觉得反派的人物会更好玩吧，丰富一些吧，比正派的那些东西要有意思一些。 你就喜欢最后那种华丽的这种升空是吧？ 啊， 对对对，那其实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说说，主要是说说这个好玩的事儿，是吧？ 嗯、对。 这个佳妮呢，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咱们 吃鸡这个游戏， 是吧？嗯、这个马野啊，其实你说马野来了三期是吧？加上今天， 嗯， 咱们其实呢，网友反应一直我就可以看到实时的。之前有一位听众呢打来电话也反映， 是吗？ 说这个 说这个马野特别像我们那会儿的中学体育老师，说能不能跟他取得一下联系。后来我说那您一定是记错了，因为真的对不太可能。这个 我们马野现在年方二十多， 对，好像 二十多， 对， 距离取得资质再加上在中学教课这个年龄偏偏小了一点儿。 很多人都觉得我好像长得像他某个同学或者是某个老师。 我觉得 话我听的好多。 看到蚂蚁，我觉得他有点像叮当猫的感觉，不知道师哥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像 叮当猫吗？ 叮当猫、机器猫的感觉。 对对对， 非常的亲和。 对，非常有亲和力啊。那蚂蚁，你在游戏中亲和吗？就是你一般会打死人吗？ 我当然会打死人了。我最近有一个习惯呢，我队友说这个习惯不太好，就是我最近玩啊，就是我在击倒之后，我就特别想赶紧把他补死 啊。 然后这有的时候，这个队友呢说可以维持打援，或者是等队友来救啊。但是我就觉得不补死有点难受。 对，不补死万一被反杀， 对，万一被反杀呢， 是吧？ 降低他游戏体验， 这是补刀的意思是吗？ 得杀掉。 对 对，因为加尼这游戏是这样 啊， 你让马野给你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什么叫补啊？ 简单的说呢。这个游戏呢，就是有100人呢，他们坐的飞机降落到一个岛上。那么这100人呢，除了自己的队友之外，其他人都是敌人。那么在这个岛上呢，你可以找各种各样的武器，各种各样的资源。那么然后呢，这个游戏中会有一个安全圈，它会越缩越小。然后最后在这个游戏当中，最后活下来的人或者活下来的队伍呢，就获胜了。我们叫它吃鸡，大吉大利，今晚吃鸡，然后游戏就胜利了。 其实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佳妮，就是全场除了你以外，所有人都是你的前男友。然后你就一直在满场追杀， 追杀， 然后圈越缩越小，就是你随着社交越来越小，到最后你能等到你那个真命天子，最终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的时候，你就结婚了，步入正轨就可以了，你就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游戏。然后你玩起来就很有动力，你知道，杀杀杀杀杀，停不下来，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完全会这样的，啊，对，因为咱们今天啊，说实话，就是不跟大家啊。咱们讲太深的，因为今天大家都是体感温度有点低，是吧？我不知道三位在过来的路上，包括咱们佳妮有什么感觉吗？北京的冬天怎么样？ 太冷了。 你们觉得？ 巨干， 特别干。 对， 这方椒呢？ 我觉得，因为我是北京人，所以我对北京的 你是北京人， 你是北京人， 你把话筒稍微离近一点， 近一点。 我是北京人， 哪片的？ 啊，我是东城的。 哎呀，东城的， 东城的。 啊，我东城的，我老城区的，所以我每一年都是北京的冬天，觉得还是很正常的。 那咱们俩应该算老乡了。 哦， 对， 师哥你也是， 我也是北京的。 你是哪片的？ 我是这个就南片，丰台片的。 啊，那你们那片不行啊。 我们那边冷。 你们那片不行啊，你们那片 不属于这个市中心吗？ 啊，没有， 是吧？嗯。这个说实话啊，这个北京的冬天啊，就是有时候让你觉得很冷，因为冷风吹，不，有没有南方 风特别大？ 我广东人， 哦，广东人， 哎，那木之应该受不了吧？ 我刚来的时候特别难受，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湿冷，就你穿多点或者怎么样的话，都还说能扛一扛，但 是 到这边之后那种干冷，他会觉得像刀片刮一样。然后早上出早工的时候，那时候最痛苦就是早上出早工，哇。 哦，对，表演系的就是 你们六点， 每天六点就要出， 六点就去了嘛，所以说那个时候， 这会儿六点岂不是跟凌晨没什么区别？这个天儿， 现在嘛， 就对啊，就现在，你要是如果凌晨六点起 来，早上它还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雾霾啊，对。 对对 啊， 是雾霾， 是可能空气质量不太好， 寂静岭的感觉就是，就是又冷，然后那个就莫名其妙刀片刺你手， 其实就是绝地求生的雾天嘛，在打，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我曾经打过一把雾天呢，那时候是在家里， 雾天一般没多少人吧，我有一次雾天进去，总共28人在飞机， 对，然后当时打这个雾天的时候呢，我就拍了个小视频，这个视频画面呢，我的电脑里是雾天，然后挪到窗口外面和游戏中是一样的，北京也是雾天，一模一样的。 这 可见 没有当导演系的这个风范啊， 一个镜头是吗？ 对， 生活当中的游戏。 对，咱们今天说，其实外边体感温度啊，一是冷，二是因为这两天体感降温嘛，大家也注意防寒保暖。但是在这么一个天气下呢，咱们就要给大家聊聊这个好玩的事，让大家乐一乐啊。这个就是说能这个开心一下， 燃起热情， 好玩一下。对，没错。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所谓绝地求生最强剧本游戏，这个剧本游戏究竟从何而来呢？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好玩的事儿。那我觉得呢，佳妮你看啊，虽然你没有正面玩过这个游戏，但你可以通过他们仨的讲述，然后跟他们仨进行一个激烈的交流，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 呢，今天就求教三位了。 对，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四位了，好不好？你们就对，你们就先分享一下各自觉得好玩的事情啊！我在旁边呢，坐一旁的这个啊，给你们放放音乐、垫垫乐呀、啊， 还推推这个呀，回答一下这个咱们网友的问题啊。另外咱们听众呢，如果您正在开车，您就可以锁定 FM98.2 这个频道就可以。如果呢您是啊用收音机收听，想看视频直播，您可以登录 B 站，就是哔哩哔哩搜索漫游嗨翻天啊，找到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您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完整的视频了。没错，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吧啊。 好，那我们是导演先开始，演员先开始， 演员先开始， 导演先开始， 哎呀，女士优先，看来大家都很绅士。 演艺圈啊，这不懂太复杂，这谦虚什么？ 这个 太复杂，太复杂啊！来来来，没关系。 那我先说吧。 行， 那其实我 还是播音圈最复杂。 我可以抛砖引玉 吗？还是播音圈最复杂， 最复杂。 最后在导演和演员推辞中间，播音的先来。 传媒大学有。 其实我们这个绝地求生这游戏啊，我们知道它是卖98块钱，也从来没有打过折。但是我最近呢，在这个网上就有这样的一种流行段子，就是说一个系列这个游戏98卖给你可能亏了，那就是这个游戏呢，它可以开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玩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验？ 像我这种人，每次的玩法都是不一样。 哦，是什么样的玩法？ 因为是我们宿舍三个人是合起来买了一个号。 三个人买一个号？ 我们是三个人买一个号。 闺蜜玩法吗？ 这个玩法就是有的，就是因为我每一次都会听，我们是三个人嘛，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打一台游戏，一个人坐在中间，两个人坐在旁边，然后每次玩法都会听取我室友的建议。 所以你们其实是一个三人战队。 对，我们 其实跟你们打的人很吃亏啊，你们这是三个人 啊。没有没有， 一对三， 经常就是三个人一人一个主意就给出死了 啊。那你们在玩的时候会开游戏麦吗？ 会。 那匹配到队友他们 会很懵逼，就是你们 三个人在讲话， 几个人就三个人在讲话，就是怎么能往右边跑呢，这边有人就快点掉头，就这样，然后队友就很懵逼，就是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发生了什么。 那方娇，你在这样玩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三个人玩的时候比如呢？ 有，就是经常就是我们的队友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男生肯定是哇塞有一个人太好了，然后碰到就给打死了。我们女生就是反正我玩的时候是看到一个人就是卧槽有人呢快跑，然后就开始啊有人怎么办，他在追我。 这是以逃生为主吗？ 绝地逃生， 我是以我是他们可能是以绝地就是为主，我是以逃生为主的。 那你之前的经历中有吃过鸡吗？ 有吃过鸡。 那比如比较难忘的一次吃鸡是什么？ 我就其实就是玩这么多次，我吃鸡的情况还是少数，就是我并不经常吃到鸡。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吃鸡是我们队嘛，最后还剩三个人。然后对方是四个人， 三打四啊。 对，三打四。然后而且他们藏的地方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仨就比较蠢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哪。 哎，你说的三个人是你们宿舍的三个人呢，还是 我们宿舍的三个人？我们在宿舍俩，就是我们借俩号。 哦，对对对对， 还有这种操作。 分身了是吗这次？ 对，然后就是不知道在哪，这时候我室友就给我出主意说你先跳下去，他们肯定得打你啊，他们一打你我们就不是就知道他们在哪儿了吗？就是最后就得亏就他没显示，就是反正我死了吧，但是就是反正我下去以后我就给干死了，就是他们俩发现对方在哪儿以后就后面就不关我事儿了，就我是这样躺赢吃鸡，就是一个非常具有牺牲精神的人。 他这故事挺别致的啊，马爷。其实 对， 永远是牺牲了自己，然后赢了全盘。 我们可以脑补这样一个画面啊，在一个网吧里，就是有三个女生呢，开了一台机子，然后坐在一起一个电脑前，那么时而紧张，时而尖叫这样的一个画面。那我想 这个网吧人气应该挺多的， 我觉得也是。 对，哎，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啊，佳妮，你要玩的游戏，你会属于阴着派还是钢枪派？ 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阴着派？ 就是你遇见人，你会选择，比如说你下去啊，100个人都在这地图上，你会选择找一地儿赶紧躲起来。然后等到人发现你在打，还是你会选择主动去找别人打？ 我觉得还是躲起来吧先。这可能就是女生玩法比较保守一些。 对，女生就这样。 对， 就是一定是找到一个这房子不错，然后就直到那个毒圈缩了，然后我再出来，然后我再找一个房子。 就是说白了 再进去。 马野木之他们俩都是 LYB 这种角色是吧？ 对， 就是很，就不是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很阴，就是你们一般会阴着别人，就是你们不会主动去找别人，就是比如偷袭这个意思，会 躲藏在阴影中去。 对，藏在阴影中。 像我一般也会，你知道吗？感觉到危险之后，我也做一下 LYB， 然后我就立刻 Z 趴下就不动，然后有时候被车碾死，游戏体验极差，真的。 嗯，比如说这个幻影坦克这种感觉。 对的，哎，真是 被车碾死。 对，因为你知道这个后续还有很多，你先让他们先说。对， 那我想问一下木之，就是我可能大家不知道，木之他是一个实力非常强的吃鸡选手 啊。 我曾经看到他发朋友圈九张图，就一个下午吃了九次鸡，然后觉得很空虚。对，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你要说难忘，嗯，我最难忘的还是，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这个游戏还是跟大家一起玩才好玩，所以上个赛季的话，我都一直在跟朋友们一块玩，所以我一直在打四排，然后我也没有怎么打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然后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我觉得无非就是哥几个在一块玩的时候很亲密的，或者是很那样的一个温馨的瞬间， 温馨的瞬间， 温馨的瞬间，特别感人的那种瞬间。 哎呦，木之有故事啊，是温馨几个男人啊，围坐在网吧有温馨的瞬间啊， 温馨的瞬间。 这个我让也让咱们网友 玩出情怀了， 这个，对，丫丫、小林还有这个黑色夜天使啊，你们也可以看看这个木之的这个感人的故事啊。好，木之，请开始你的表演。 我这感人的故事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呢是， 稍等，我给你切一个深情的音乐啊。 好好， 稍等稍等， 我也不知道， 一个深情一点的，你要酝酿一下啊，非常催泪那种音乐。 请看四十五度天。 对，你们可以等会儿啊，我让那个马也可以听一下。对， 嗯，好，我听，想听一下。 稍等稍等啊，找一下，应该是在，哎呀呀呀呀呀啊，这儿， 嗯， 这儿。 吗？ 你可以给木之带上，你让木之听吗？ 还是你带上吧。 还有戏比我 深情默默来。 木之，在那一个夜晚，三个男人可能在学校中并不如意，也并不失意，静静地走到残街的尽头网吧，围坐在电脑前，发生了怎样感人的故事呢？ 那天是这样的，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去打死一个人或者怎么样都不会让我特别惊喜或者是感动。然后呢，我有一个哥们儿，我们暂且称他为小红吧。 小红 玩这个游戏从来就是一个到了决赛圈，你就开始感觉到这个人的表情就变了。他在电脑屏幕前的时候，就是如果远处有敌人，他不是有时候会把那个屏幕鼠标挪一下可以看到远处吗？他能够做到把头然后侧身QE 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特别紧张，就是 他其实是自己佩戴了这个 AR 和 VR 的技术。 对，是的。然后他自己特别的专注，但他永远都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打决赛特别紧张。然后我们当时四个人马上就要进入决赛圈了，我们当时是在那个 P 港左下最边上的那个往北走那么一个小圈的附近，然后那个 P 港边上翻过那个小坡底下有一个房子嘛，有一个有个几个房子的一个小点， 小野点， 一个小野点。然后那个小野点非常可爱。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里头出来了之后，搜完了往上走，正准备翻过去，因为接下来估计圈会刷在 P 港的那个北面的另外的一个野点跟一个小半坡上。当时觉得会在那儿，就直觉判断吧，就跟着感觉走，正他妈往上走呢，然后这时候远处开来一辆吉普车，然后我们几个就开始打了。然后这时候小红非常紧张，她先趴在了地上，趴在地上之后，然后这个车子一下开上来的时候，她觉得她当时可能她觉得那车子要从脸上开过来，就跳了一下原地，就在跳起来的一瞬间，车子刚好就过去了。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都非常紧张，觉得哎呀完了，这把可能小红掉了，她是不是心态又要炸了，怎么就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打，把那个车上人打死之后，把小红扶起来了。扶起来之后，在接下来进攻下面坡的时候，我有点着急了，因为我也不确定最后会在人会在左边还是右边，因为房子是算一个掩体嘛，左边有一个树林，两个都算。但是我当时看人数，可能只有我们四个人的话，另外可能还剩下三个人了，觉得怎么着应该不会，就比较稳了，不至于出问题了。我就往下走，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就有点浪了，然后我就被第一个击倒了，击倒了之后，然后这个时候就感觉 很后悔。 然后一般来说我要掉了的话，我队友们心态就崩了，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啊，明白，你是支柱。 不 你是家里的支柱， 还全村的希望吧。 对， 经常是全村的希望。 对对对，希望。 然后村里的希望一倒了之后，然后这时候我们队其实还有第二把手， 我们暂且称他为小灰吧。 好， 小灰这个时候拼命的找剩下两个人，啪啪啪打死了其中一个。 然后这个打法很好，啪啪啪。 对， 然后、 对，打死了一个，因为还剩三个人对面。 啊、 嗯，然后这个时候就我们会瞬间，一般你看到一个人的位置之后，你会觉得他们会在一个很固定的一个点，三个人都在一个附近，他们拉了一个200米长的墙线。 哇，这个套路啊！ 直接到了，就等于说。不仅是树林这边有人，连那边也有人，就说 大概以为是两队。 对，所以说打掉了那个树林的那队、那个单独的那个打倒我的那个远距离的酒吧卡之后，会以为是那边的人，但其实他们是一队人。 哇！ 然后这个时候，小辉就打算再看一看那边。 好艰辛。 然后小辉就在走过来找我的时候，被他们那边坡下的那个建筑物里走出来的那个打死了。打死完了之后，然后这时候就觉得这把已经凉了， 凉凉了呗， 凉凉已经凉凉了。然后还有一个好像是早就掉了的一个，对，一个兄弟，对。然后还就剩下小红一个人， 小红 一个人往上走，那里有一棵树，然后迎面走过来了一个人之后，他当时是拿的是 AK。说实话，这个版本我已经不会用 AK 了， 对， 我完全不会用， 太 飘了， 这个 后坐力太强了， 这个太 强了， 开 全自动基本打不到人。 嗯， 然后在那个树的那个边上的时候，他露出来了一个人。他当时看了一下那个人一眼，那个人也看了他一眼，两个人都没开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深情凝望。 当时结果他把这个人击倒了，击倒完了之后就觉得 真的强。 就是小红这种打决赛巨紧张的人，完全就不可能说 有发挥。 然后从那边的那个树之后再出来另外一个的时候，其实他从一个缝里已经看到了，然后他就拿那个枪点了大概十几枪吧，就到底是没有打中那个人。那个人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走回那个树，又走回这个树，绕了三圈之后，最后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当时他有一个特别感人的一个瞬间，因为毕竟还是个感人的故事。 好好好，咱们要说到感人的点 啊，到了， 最喜欢听这种感人的。 就是他在当时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我们所有人都在叫他一个人往前走，然后到那个树去准备打死最后一个人，你这样我们就可以赢了。 是， 然后他特别想回头拉人，1步3回头。 哎呀， 一步三回头， 兄弟情。这时候什么周华健的朋友都在我耳边，你知道吗？ 对，然后这个时候更好的兄弟群出现了，我们几个趴在地上的人开始往他的反方向爬。 哇， 就是往外爬，就是 不要来救我， 我就离开他。然后就形成那种画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好 送战友耳边响起驼铃声，就那种感觉。然后最后小红不负众望，最后是最后的两发子弹确确实实还是打中了那个人的脑袋。 哎呀， 当然一直都很玄幻，最后也没琢磨明白为什么，但打中了。然后最后那把也是吃了个小小的鸡。 哇，精彩精彩，这个故事精彩，说实话 画面感十足，被感动了。 对，听到这块儿，上半场还有一点时间，我决定送这个你们仨，这个给你们仨铺一个电乐。因为之前啊，有一次在咱们杰伦的某演唱会上，是吧，曾经有一个歌迷点了这首歌啊，送给他的前男友，表示很不好。对，所以后来我觉得应该找你们这样，真的兄弟情都这么看重，那为了媳妇儿一定什么都舍得做呀。好，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顺便进入半点信息时段。 如果爱情画在起舞的装饰模糊 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佳妮。 嗯，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哔哩哔哩网站啊，搜索漫游嗨翻天，找到这个 UP 主，点击关注，这样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和完整的视频回放了。 那佳妮怎么样，你听完这个上半场他们仨的推荐，你有没有觉得？ 我觉得瞬间自己很想玩啊。 啊，真的啊， 对，没有想到一个游戏能玩出来这么多故事。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本来就是这种直播游戏的，边直播边电台这种，你知道吗？都可以连着吃鸡在电脑上的直接玩的。 哇，可以这样吗？ 对，但是考虑到吃鸡这游戏咱们基本开一把，如果不是速凉凉的话， 嗯， 你知道像就一场节目几个小时基本就差不多了，这个对。 对， 而且曾经直播过很多比赛，当时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水友各种比赛啊，当时我们觉得自己电竞水平很高，结果把把被虐，各种游戏换着被虐，你知道，后来我们就渐渐摒弃了这个形式。高手在民间啊，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曾经你知道马野之前，对，之前有 CS 的时候啊，CS 炉石传说什么这种啊，把把水友叫做人，你知道吗？ 就特别是炉石，我知道的， 真是像什么王者荣耀就把把被教被教育。所以咱们下半场回来啊，咱们这个刚才听完这个木之和这方娇的故事啊，蚂蚁你有没有什么样类似的这种有趣的事情？ 我有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 啊。真的又是悲伤，我又要切我最喜欢的 这个电 乐。 等等，这个电乐可以先不要切 啊，先不要切。 一开始不是的， 还有这个节奏问题。 好，是这样的啊，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今年夏天，我去某个地方实习的时候。那实习的话上午和下午都要去这个单位的办公室坐着，但是我只有下午的时候才有工作，就是我上午的时候是没有任务的。 是， 然后有几个上午坐的比较闲，我看这个网特别好呢，我就开始玩吃鸡。 马野，你的实习老师是谁？ 那个 马野，你们实习单位电脑确实不错， 对，网也不错。然后一开始那个时候呢还是单排比较多嘛，那个时候学校的吃鸡群还没有建起来，我自己玩。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天呢我这个单排跳到了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字母楼，就是学校旁边的教职工宿舍。哎，我落地之后呢，第一栋楼杀了人，第二栋楼也杀了人，基本就把这六栋楼全都搞定了。 哇， 我搜得很肥，那个时候还是这个装备还很不错的。我当时这个是一个 有背景吗？ 好像是没有背景，但是我这个装备都是三级套装 哦， 然后拿的是一个 M4 和一个 S12K， 而且是一个满配的 S12K， 哇， 快速扩容枪口补成的 S12K， 因为我为了守楼嘛，没有八倍镜，我为了守楼，我为了守楼才这样的嘛。然后结果呢，最有意思就是甜品圈一直缩在我这里，就永远这个字母楼都是中间，永远是中间 啊。 到了最后剩十几个人的时候，这个字母楼有4到5栋还在楼里，这个时候。我突然间听到了脚步声，我当时戴一个耳机，我听到我这个楼下有脚步声。哎，这时候可以给一些悬疑的音乐 啊、哦，悬疑的音乐，好好好，就喜欢这种有挑战的 BGM 的伴乐啊。稍等 啊， 给你来一个这个、哦， 我听到了脚步声， 对，稍等啊， 我给听一下， 给自己一点代入感， 对，代入感， 脚步声，拍一拍。除了好听的还有好吗？ 好像没有脚步声，好尴尬。 应该是 有人会把我现在这个表情截图吗？ 可以啊，稍等啊。 嗯， 行，你就先讲着，我给你找着啊。 我可以先慢慢讲着，就是我这时候听到了脚步声，肯定是有别的人，他想要攻占我这个楼，我能听到他在围着我这个楼转， 你就能听见他想攻占的这种心跳声。 对，就是他这个脚步忽远忽近，忽快忽慢。哎，就在这个时候听到了一声开门的声音， 哇，心脏要跳出来， 就是他进来了。我当然不怂啊，我在二楼到三楼楼梯口，我三阶套装 SLK， 我当然不怂他。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他开始慢慢的走，他用 shift 的慢慢的走，他开始上楼梯，他开始上楼梯了。这时候我把枪口摁住右键对准楼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背后突然传出一只声音，你干嘛呢？哇，把我吓了一大跳，回头是我们这个办公室的一个负责的老师。 哦， 上班你敢在玩游戏？我说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关了我关了我马上关了。这个时候那个脚步声越来越近了，然后我就把画面一切切回到这个 Word 界面，然后我说老师不玩了不玩了，于是老师说了我几句就走了。就当我把画面切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人快速的几枪把他喷倒了。 啊！你还给人碰到？ 哦，我还以为突然那人在你脸上， 我差点就死了，我差一点点就死了。 这 么就是我的血已经很少了，我把他碰倒之后，刚准备去舔包，这个时候，老师说，突然间又响起这个声音，我说你还不听了是吧？灯没灯上亮了是吧？给我关掉！ 哇，你模仿的好像啊，这老 我当时那个心情， 贴 命圈，刚杀了人那种惊悚， 很肥啊， 然后我就僵硬的想再切。再切一下，然后老师说不行，给我关掉，我看着呢。老师知道关下面的进程，就在这个时刻，我看脸右上角已经摸到十个人了，然后我又听到了脚步声，我就含泪关掉了这把游戏。 是退出了吗？ 对，直接退出了。我们都知道这游戏你单排玩的时候其实是很有时候很吓人的， 对， 这是我玩这个游戏最吓人的一次没有之一，就一整天我都没缓过这个劲来，就是在那个人即将出现的时候，背后有人喊了一声。 你就跟他解释啊，你说老师这好像我上厕所一样，你中间叫停我就真的很难停。你说老师可能要都弄完才可以。 我不敢啊。 不是，你说老师有什么事吗？有什么事你等会儿我给你办啊。 对， 这真的 这就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对，有爱要说出来嘛，有时候就是有事情一定要跟老师说明白啊。但是说实话，你这个在单位玩这个 工作期间， 对你也是一个悲剧的开始。首先就是 办公室所有人都很敬佩我， 对， 从此之后就风平浪静了。 再也没有玩过是吧？ 再也没玩过。 那你那个电脑其实配的相当高级啊。 哦，带了外星人。 哦， 你带了一个。 哦，是你自己带的是吗？ 对对对对， 我以为是你办公室人手配一个外星人。 没有没有没有，自己带电脑。 哦，那还可以可以。听完这个故事，其实佳妮你有没有觉得， 我觉得有点害怕。 对， 就 方娇那个故事是和闺蜜的分享。 方娇，你玩这游戏有没有经历很惊 悚？其实我特别想说，就是女生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有的时候也让我成长了。就是你一个人玩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吓人，你知道吗？你就躲在那个楼上，还有人来了，还有人来了，然后就当时我就觉得就是哎呀太吓人了，就是有人来了我应该怎么办。 嗯， 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在心里想，我说不行，要么他死要么我死，就是我就是那种我遇到他，就是开始我是害怕的，刚玩这游戏的时候，就是我后来我慢慢就明白了，就是我根本不能逃避，就是他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要去解决他，我就要跟他 刚。不知道为什么好励志，这个 对，就很励志，就是我当时就 强， 就是我特别紧张，你知道我手那个我用那个手的鼠标，最开始我手是在抖的，就是因为你会、 啊、对对对， 女生会觉得就是开枪很吓人，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零杀，就是我游戏结束的时候我永远。就是杀不了人，就是我杀到掉第一个人的时候，对我自己其实我感觉我的灵魂都得到了一种升华，就是以后我在生活中我以后我在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我都想我连鸡都吃过了，就我不能害怕，就是这样。 还有这个作用啊？ 对，真的就是特 以后走夜路都不怕 啊！以后走夜路都不怕了，就是 真的还是要注意安全。 我看到你了，出来。 就你最后就开始就紧张，最后就明白了，就是我遇到什么就是要么你死要么我死，害怕是永远没有用的、 啊、 就是你永远是要想怎么样才能取得胜利。 对，从游戏中玩出了这个你知道吗，使他成长啊，弥补性格缺陷的一个道理。 对，就是不怂了、 啊、 就变 不怂了， 就变得更加勇敢。 是是是， 这个推荐咱们胆子小的女生可以试一下吃鸡， 要么就变成一个送快递的人，要么你就站起来去拼。 我觉得这个让我想到一把枪 S1897、 啊、 这把枪我们叫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但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喷子很烂啊，就是五连那个， 对，所以叫不是就那个，因为他打一发之后要 还得 上一次，所以说叫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啊。哦，我就不如那 S686比较狠， 对 S686好， 但是 S686它比较随缘，两发打不中之后就 那个还好，那个 离得近一点无所谓， 错 对对，行。听完三位分享这个啊，这个惊天骇人的故事啊，这个我的故事就有点拿不出手了，所以我就先不说了吧。对，我这个就有点太拿不出手。说到我突然想到啊，你说啊，咱们跳出来游戏啊，咱们说说平常，因为马野我比较了解，这个方娇还有这个木之，你们一般会选择什么时间去上网呢？ 没有课的时候。 你现在 好学生， 要把左手摸着你的良心说话。 没有课的时候， 和有课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有太多的那个之前大一大二线的公选课、先选课的债要还 啊， 所以说就 总 是 要还的这些东西， 对、 啊， 就一直有课要上， 是是，其实心里还是挺不舒服的，是吧？哎， 但其实马上要毕业了嘛， 是， 其实坐在教室里面会觉得还是很好 练， 很珍惜的，因为确实在教室里面。已经时间不多了，在这时候能好、 时间不多了， 挺吓人的。你这个说的也是， 还可以考研呀、 啊。是，哎，对呀、啊， 考研 继续留下。 现在，因为对于我们专业来说吧，可能还是尽量早去参加一些、 哦、是 一些工作会比较好， 早早成名比较好。是是是，那方娇呢？ 像我们这种人，就是因为我们是，跟同学都是跟同学约着打，因为 是， 因为一个人，毕竟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在电脑上玩玩就好了。如果去网吧什么的，肯定还是约着同学，一般都挑晚上，就是下了课，然后我们下课以后不回宿舍，我们直接去网吧，然后我们打到比如说11点、12点，然后我们再集体回来。 嗯、哇。 挺安全的， 厉害， 是你的闺蜜团三人 啊，对，闺蜜团，然后有的时候是我跟我的上铺，还有就是还有两个男生，就是 嗯， 三妹吃鸡，我们是妹嘛。 哦， 啊、哦，行，那这个我就想问方娇啊，你从这导演的角度出发啊，你是不是有时候也觉得啊，这个吃鸡，有时候你去玩的时候，甚至能把它改编成剧本呢？ 是，就是我觉得我内心这个励志的过程就已经是一部大戏了，就是一个非常纯弱的小女生，就是本来又可爱又纯洁，然后那个手无缚鸡之力，在一次次的就是失败后，就是变得转变成了一个 跟队友吼着要 四倍镜给我，八倍镜我也要， 就 给我六个， 就这种， 对，就这样，就是从一开始一个，哎呀，天哪，有人来了，快跑啊！到有人来了，在哪儿呢？ 啊、哦，就这个转变其实还是挺巨大的。 就我觉得这个每一次吃鸡都是一部大戏，就是内心的历练。 你这个其实还是应该，这个父母看到应该挺欣慰的，就是还是毕竟让女儿成长了， 就从游戏中玩出了生。 玩出 灵魂的一种升华， 是是是， 哲学游戏应该是。 马野呢？马野有没有成长？在游戏 中，我玩这个游戏呢，其实我一开始就对这个吃鸡这个游戏是很赞扬、很喜欢的，因为最早我从大一开始，这几年也是在玩撸啊撸嘛。但是之前玩撸啊撸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就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同学，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因为一些操作、一些意义上的一些失误，结果就是会吵会争， 是， 就弄 很 愉快， 这 很 正常。 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游戏嘛，就是为了让我们开心，为了我们快乐。我觉得撸啊撸在这一点的体验不太好，就是特别就是我们十个人的时候，很少出现就是说不争吵的情况，就经常就是一言不合就开骂，有时候就挂机就开始骂，就是我觉得这种体验非常不好。 对， 那在这个绝地求生当中呢，就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可能撸啊撸是死了可以复活的，体验会越来越差，但吃鸡你要么就赢了，大部分人其实也都输了，那即使输呢也有这个游戏的快乐。那就像有的人玩这个游戏呢，他是想拿到最后的冠军，有的人他就喜欢体验这个钢枪的快感。那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游戏当中呢，我和几个朋友之间的默契会越来越更好，然后相互之间去磨合，相互之间去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游戏它一个健康的良性状态。 嗯， 升华了， 对， 升华了 团队精神。 对，那这个佳妮啊， 嗯， 你说你这个之前咱俩聊过啊， 嗯， 你玩这个奇迹暖暖，那咱们其实很多这个听众啊，还有网友其实都知道奇迹暖暖这款神奇的游戏。那我就想问一下佳妮啊， 嗯， 你玩奇迹暖暖，觉得有没有意识到什么生活上的这个本质？ 我觉得奇迹暖暖就是你在现实当中都不舍得给自己买件衣服，但是在游戏当中竟然开始肆无忌惮， 就是很 特别不适合有强迫症的人玩，简直就是你无时无刻不看着那个收集服装的进度，想要把那个60%几啊到99%，而且它一直在出新的，一直在出新的。我不知道吃鸡它会不会就是一直在出新的装备，让你一直去更新。 新的服装也有， 它会出这个新的服装，就特别是吃鸡这个游戏呢，你想获得新的服装，它会从这个箱子里边去开箱子，然后来获得随机的服装，就是你不能通过这个 购买， 就是在游戏中通过钱去直接购买这个服装。那就是这个你开箱子会开很多次开不出来，那有的人呢他运气好就能从这个箱子里开出比较好的好看的衣服，有的人呢运气不好可能永远都是那个脏背心，还有的人呢就忍痛割爱花钱去这个游戏玩家的市场上去购买别人开出来的这个装备。 你这还有市场，我玩这个游戏 玩家市场玩家定价。 我们玩这个奇迹暖暖也是这种，就是玄学类的，需要去凭运气来开，而且没有交易的，就是只能不断的花钱冲进去，然后去开箱子开箱子开箱子，然后开那么个1000次可能能开出来一件极品这样。 1000次这么多，绝地求生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在游戏中它不烧钱、对，我们买了之后开心的玩就可以了。 加速器 还行吧，也许未来就我们不需要加速器了吗？国服就要来了吗？ 是、哎，那你们平常那个我问问啊，先从二位男生，这蚂蚁和木之你们这个时间都用作学习啊，用作玩游戏上了，那既问谈女朋友还有时间吗？ 看起来像是有女朋友的人吗？ 这个 一起打呀， 其实很那什么， 可以教化是吧？ 我觉得一方面确实有些游戏可以和女朋友一起玩，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可以就是安排得很好，比方说 哟，蚂蚁是个规划达人呀。 这个比方说我要陪女朋友的时候，我就陪女朋友，即使吃鸡三缺一，我也说你们这个你们先三排。 哇，你这个坚定啊，你这个 把女朋友送回去之后呢，我再玩游戏。 是不是你女朋友在听节目啊？ 哦，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有一次我们四排，我女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从第一个圈开始，我一直在打电话。 是， 那把我吃鸡了，我觉得有神助。我一边跟我女朋友聊，我说我现在在玩一个， 就是你也完全不用听里边声音就吃鸡。 我这个我戴着两个耳机，左耳机是游戏声音，右耳机是女朋友的。这个电话就一边聊生活一边看画面，就是如果跟女朋友聊一聊的，我说啊，就是说你稍等一下，我跟这个队友说句话，我说哪有个人我把他打死了，就是有这样的体验。到最后的时候我说 真的强啊， 我到最后杀最后一个人的时候，我说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就要获得这个游戏的胜利了，然后平息，最后把那人打死，那是我吃鸡以来就是体验最好的一次吧。然后说啊，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善起的 爱 情的力量， 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 那木之你怎么叹气了呢？木之说 我战场得意啊，因为 战场得意，情场失意是吧？ 单身狗的呼唤， 单身狗的呼唤。 哦、其实你知道咱们这时段上半个时段《唐伯虎点秋香》那个节目啊、就是专门立足于各大高校之间呢 交流， 介绍大家交流啊，认识啊，就是、 吃鸡吗？ 不，就是更广泛的认识。 我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了。 大家认识，你知道吗？ 知道，我知道那个节目。 对对对对， 欢迎来参加呀。 木之，你是大学时候都没谈过，还是其实之前有？ 有谈。 哦，就是还是有一段美好的这个 对 恋爱。后来只不过因为你太喜欢学习，后来就选择 专注于学习， 在学业上。因为我理解你嘛，在教室大四没有多长时间了，其实。 对，在图书馆嘛。 对，在图书馆 library 嘛，大悦城啊。 对，大悦城。 大悦城。那方娇呢？ 我是其实我一开始接触这个游戏的原因是因为我男朋友打这个游戏。 哦，怪不得。 是我每一次找他都跟我说 吃狗粮。 我夹中间。 不是木之，要不然你过来坐。木之真的很尴尬，不是、啊、 就每一次我找到他都跟我说他在吃鸡。 啊 每一次我找到他都跟他说他在吃鸡。就我就很奇怪，我说这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就我就很好奇、然后是我 这游戏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女人这么吸引他。 对，就是到底这游戏有什么样的魅，这魅力比我都大。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鼓动我们宿舍一起买了一个号， 就是替你复仇。 对，替我复仇， 还要让你宿舍的人替你一块承担。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就是 这要是大戏啊， 他要是不理我，我就到这游戏把他打死，就是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到最后，我就因为心理上得到 了 一种升华嘛，对，就是后来就变成了他每次找我，我就跟他说，喂， 我吃鸡呢， 我说那个 我先挂了啊，那个等一会儿再说吧。 然后你男朋友一脸懵， 就他就一脸懵， 完全无助， 懵逼，他就非常无助，就是开始是他先打的，然后 他有没有找你好好谈过？后来 对，他有跟我谈过，就是如何平衡吃鸡跟男朋友之间。 哇， 酒吧可以和我哪个重要？ 对 呀， 就他就最后就这样，就是这游戏跟我哪个重要？ 你觉得这么说，酒吧可以给你这样，你们一样对我都很重要。 哇、哦。你看没有 这么会 这单身嘛，这想象力就丰富嘛，我这可惜就讲究。 最后我有的时候跟他一起打，如果他输了的话我就会很生气 啊、哦、就是你还会就是其实你这样在我们班有时候会比较常见，我们班那会儿有班队啊，经常男生啊，你像我们班的我的好朋友啊带着女生去入坑啊，结果这个女生玩的话刚开始非常坑啊，然后两人关系很破裂啊，这种你知道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反正只要是谁把他女朋友拉来玩撸，我们就坚决不跟这俩人组队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组上他，今天晚上就别想赢了，真的。 而且是一种伤害。 对，这个真的是一种深深的伤害。 但吃鸡吃鸡其实不一样的，吃鸡就有的时候一个车上要是有一个妹子，这个车就会变得很 活泼，会放松， 活泼跟欢快。然后再就是有的时候开公麦可以就是跟其他的队，你可以嘲讽人家。 啊、战术战略是吧？ 美国说对优对对对， 妹子都没有，你们连妹子都没有，还跟我们打是这样？ 不是啊，我会跟妹子一块玩，但实际上我自己又没有找女朋友啊，是这样的。 哦， 就不是，其实为什么自己的车上不能有妹子呢？ 风流， 哼， 好算什么男人啊？好，那咱们在这个之后呢，我觉得，因为咱们这个啊有一个专门表演区，这个二位要不要展示点什么才艺啊？唱歌什么的，需不需要？要展示一下？ 说的是你吗，二位？ 我唱歌不太好听 啊。真的啊？是谦虚还是想让引出这个？ 我觉得来段台词也可以哦。 哦，对啊， 我唱歌，我唱歌，我唱歌，我唱歌。 老师听到这句话会很心痛的。 李老师， 李老师 是那个李老师。 对啊，老师可是李丽宏老师， 李老师。 啊，真的，真是李丽宏老师。 对 对 对，是李老师。 哦，那我 舌尖上的中 国，因为过几天有活动，然后李丽宏老师在我们这儿进行那个朗诵，正好我能见到，到时候我跟他提。 别提，别提，别提，千万别提我打游戏。 是没问题啊，肯定这个李老师，我回头跟他交涉，放心啊。 我那天那个，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大群嘛， 是 然后是中国传媒大学什么的台 学术讨论， 然后马野兄开的那个群也是那个，我发一个视频，上回有一个人教我卡了一个 bug， 我钻到那 bug 里去了，我拍个小视频乐呵的，发到群里给他们看看，哎，我们学校那些人就马野播音的什么的七七八八的各个表艺术表演各系的，哎，发给他们看看这个 bug 真好玩，哇哈哈哈哈，我的天，我还这么喊了一句，就特别欢脱 啊。 然后过了一会儿，我们班同学开始找我，我一看，我们班同学平时没那么多人找我呀。然后开始提醒我，你发到大群里去了，嗯， 发到班群了， 发到班群里去了。当时班群里平时就是没人敢说话的那种，就是所有的老师都在那儿一脸威严的那种， 哦、 就讲句话，每个人都要回收到、收到、收到那样去。 对。 然后我发进去了，然后大家 吗？能撤回？ 然后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呀， 撤回不了， 撤回不了了，这、啊、怎么办？同学们就开始、 啊、 这两天在做那个老师的什么的一个评价， 是是是， 就每个那个班长就掩护我。发了一条那个，然后大家都开始回收到收到收到收到， 顶上去了， 顶上去了， 好队友、哦。 然后第二天看到班主任的时候，班主任没有问我昨天发生了什么， 应该是没有看见啊。 那其实我们那个群的名字叫中国传媒大学绝地求生学院，他这个可能是中国传媒大学表演系某某班，可能是这样的。前面的名字是一样， 容易错，其实 对，前面都是中国传媒大学，后面都是点点点。 我一看中国传媒大学，哎，就这个点进去了。 哇、哦！我也发错，我发到我们通知 群。哦，你也有这样？ 对对对对， 标一个高亮。 对，但是我及时发现我撤回了。 马野发这种错误的， 我及时撤回了，他没有看到过。 啊、哦！ 但我有看到马野撤回一条消息。 啊、对对 对, 对， 这就很奇怪了，你知道吗？ 发这两个群都置顶了。 对，引发这种联想，你撤回了什么？你知道吧？其实说实话，咱们这个大学时光，我们都知道，最近传媒大学其实是这个食堂有个改革，是吧？ 爱丽斯顿食堂， 爱丽斯顿商学院， 我有去爱丽斯顿食堂，就是为了显示它的高端。其实是叫网红食堂，原来是叫二食堂。 我为什么这么练？到底是哪个食堂改成了这么威严的食堂？ 是 南方食堂 操场边上那个， 就是南方食堂旁边那个。 对对对，南操旁边、那个、 啊，对，也装修了， 跟星光，星光也变好看了。 星光，他们都 星光 修了， 星光还装了一个透明的外置电梯，特别帅。 星光现在叫什么呀？ 现在也叫星光， 就是价格比 老国交 电梯的星光。 你说那考 老国交搬在星光四楼， 对， 没去过呢。 啊，刚才你们说那餐厅叫爱丽斯顿， 对，一食堂现在又被称作爱丽斯顿食堂。 琳琅满目，光辉灿烂，每每道菜都是 特别 精致。 对，因为我看那种简约的那种装修啊，很有大师的风范那种感觉。 人这个里头， 整个进去之后就是一种高级， 有点像海底捞的自助区 啊。那你们进去吃饭贵吗？咱们学生 很便宜。 嗯，到底是很便宜， 相对于其他的食堂来说是稍微贵一点，但是相对于外面来说是便宜不少。 我想说好话吗？ 等会儿回头你们可以请我回去， 然后我在这 可以的，可以的， 请我回去吃一下。 因为这个食堂现在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这个学生师生可以拿卡，对对， 哦， 拿卡才可以。 是是是， 里面菜色还挺多。 那你们现在练身的时候还会去南操吗？还是会去哪个地方？ 顶多就是在明德楼前。 我们在操场。 啊，你们会在操场？ 哦，你们现在操场？ 哦，你们现在操场？ 现在这么冷的天，木之，你也依然会去操场吗？ 我已经大四了，我可以光明正大的睡懒觉了。 李老师， 李老师， 李老师，李老师， 李老师， 听到没有？ 这个啊，好吧，其实但是说，咱说实话啊，冬天真的很难。因为你知道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南操就是那会儿播音系还没有明德楼的时候， 嗯， 当时那会儿在南操嘛， 还没修的， 对，当时下着雪，雪下的很大，早晨，然后六点半起床，对，然后雾蒙蒙的天儿，然后我走到操场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男生打着伞，背对着大家。当时出操的总共就能有那么三四个吧，我也算作其中一员。其实我很佩服我自己，我在学校其实很努力的，真的是 闻到一丝炫耀的味道。 当时有一些误会啊，大家。然后呢，后来我就看着那个男生在那练身啊，打把伞，因为你得有一手拿书，右手拿着书，左手拿着伞，任着雪花拍打在他的伞上和肩膀上。对，然后后来就是，然后立刻积雪在脚底啊，一直在往上积雪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啊，这个特别好。当时你们有没有这样景象？现在 哇， 现在冬天大家都去室内练了， 那是我们失去的青春 啊。 我们还挺刚的，因为我们是主要是以锻炼意志品质为最先的，这个， 主要是锻炼意志品质， 主要的这个 对。 然后说实话，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出早工的状态不太好，我早上嗓子特别的难受，一般都不太好，在早上的时候。 是是是，一般晚上是嗓子最好。 对，所以雾霾也很重，所以说更多的是看你如何去面对这个事情，对他的态度。 是，其实有时候可以在网吧，你知道吗？练车的时候其实蛮好用的。保管，你好，这边加20，这边 NW300有人，NW330有人，正在往左边开啊。这即兴表述啊，对于这个信息的掌握啊，对于这些及时的分析以及判断啊。还有一个你这个嗓子的韵，哎，算了，这都是有点说远了。这个其实还是说大家啊，这个要在这个游戏这个之中啊，找到自己的乐趣。无论是怎么样吧，反正在这个周末啊，我们几位也是祝愿大家，无论是宅着也好啊，您是出去锻炼身体啊，溜达也好，反正能有一个很好的周末吧，是吧？那咱们最后呢，在就是我还想问一下这个木之啊，你们每天出早工的时候一般都练什么呀？ 一样的呀，就是口部操开始啊。然后 绕口令有 绕口令啊， 来一个。 哎，我唱歌好不好？ 真的， 我唱歌， 真的，那行，那也可以，你唱一个什么？作为咱们今天的结尾， okay， 好不好？ 最后的结尾， 这个我唱什么呢？ 我给你找一首。 算什么男人？ 这个其实我不会， 没事， 没关系，没关系，你找一首你擅长的，我们那边有专业的 K 麦。 年轻怎么样？ 对， 那个时候艺考准备的声乐是什么？ 还有两分钟，赵静 唱的是。要不唱那个什么吧，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你。 OK， 好好，那你站在中间的表演区，最后镜头给你啊，大家跟着我们木之 的 歌声，对，然后呢随着结束我们的节目，在木之走过去的时候呢，我也提醒您，敬请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接下来呢是青春联盟，让我们一起来听木之的这首歌。木之，你那个中间有个麦，对对对，你可以把它拿起来，对对对，你唱那首歌全名叫什么？我给你找一个伴奏， 张敬轩的那个伴奏。 好，张敬轩啊， 好的。